佢幽婆香，幽婆如中嘅清净莲花。嗱，咁啊，头先讲就分陀利系白莲花。嗱，咁啊，家下讲清净莲花咧，就系讲一般嘅莲花。嗱，啲莲花咧就好奇怪嘅，嗰啲泥咧就越臭越黑越污啊，咁啊出嗰啲花咧，佢哋越靓嘅喎。咁啊，譬如乜咧？譬如我哋受咗戒嘅人，当然系唔可以离开呢个社会。你唔论你喺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生存，任何一个社会去居住，当然社会上咧系有好多复杂嘅问题嘅。一个社会嘅形成咧，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发生嘅，无论人事又好，种种各方面咧都好多问题噶。咁即系话污染啦。嗱，咁如果我哋啊，在这个污染问题多多的社会之中，能够发一点所谓菩萨的道心，去某一个道场受了这个优婆身优婆而的在家菩萨戒之后，自心能够受持这个六重二十八条轻的在家菩萨戒而不违犯的话呢，咁啊呢个人咧，咁啊佢即使咧，唔论佢处在任何一个社会，或者有好多问题嘅社会啊，咁佢都可以咧，仍然咧系自己咧有一种嘅道心，唔去犯呢个戒，就好似乜咧？好似嗰啲莲花系出污泥而不染呢个污泥。咁啊，因此说佢为佢哋最清净嘅莲花。啊，佢优婆生、优婆而中嘅真实珍宝。嗱，咁啊，珍宝咧就一般讲晒金银啊、啊钻石啊，或者咩其他嘅首饰嘅宝物，呢啲咧系真真正正嘅宝物嚟噶，唔系假货，系如假包换噶，系真货。如果你说真的戒指呢，那些钻石戒指啊，一般来说价呢，一卡那些普普通通的钻石戒指都要一万几千元的，那么都是属于宝，这个是最起码最便宜的。如果那些真的好一点的呢，讲几多十万一卡的，那你说是不是真真正正是实在最好的宝贝呢？是如假包换的宝贝呢？呢只咁嘅宝贝系最名贵，系人都中意保有嘅。咁所以称佢为咧叫做货真价实嘅珍宝，亦都可以讲话系真真正正、实实在在嘅珍贵嘅宝物，人人都中意。咁就譬如啊，我哋无论是男子是女人，佢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之后，能够自心去受持如上所讲的六重二十八轻戒，严持清净而不违犯的话呢，那么这一个持戒的人呢，在这个佛法之中呢，真真正正是一件呢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件宝物了。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，就算是饥荒冇得食都好啦，如果呢个道场嗰啲人啊，包括出家亦都有在家人嘅，佢如果真真正正嘅修行，真真正正嘅依戒而行嘅咧，从来都未曾听过啊。咁啊，呢个道场会饿死人啊，或者咧系佢有所欠缺。反过嚟讲，即系话，只要你肯真系持戒，肯真正嘅修行咧，嗰啲诸天护法善神咧，都会嚟守护，都会嚟护你嘅法。咁啊，所以话咧，系在呢个人之中啊，呢个持戒嘅人咧，就系一件咧系真真实实嘅宝贝。我哋对呢种持戒嘅人咧，系尊敬，系恭敬啊！ 来到个拥护那个持戒者，所以持戒咧就系、是、呢个人中个宝藏嚟噶，就好似咧呢啲真实嘅珍宝一样。佢话优婆生，优婆夷中个丈夫之人，嗱咁啊丈夫咧就唔系话所谓先。太太所对的就是自己的丈夫，就不是说讲这个丈夫，那么什么就是讲我们这个呢所谓有勇气的男人。那么一般来讲男人呢，那么都是有气力，都是能够做事，名为呢叫做大丈夫，即是又有计划又有智谋又有气力，那么又有头脑，能够咧系办大事，人人咧对佢咧都好信得过，咁就叫做丈夫啦。咁就譬如啊，我哋如果男子或者女子啊，受咗呢个在家嘅菩萨戒嘅话咧，我哋当然系要守戒持戒啦，真正系守持呢个在家菩萨戒。而不违犯，咁啊呢个持戒嘅人呢，佢即使系最懦弱嘅人，或者最冇计划嘅人，最唔会办事嘅人，咁啊我哋呢都可以尊称佢为啊所谓人中嘅大丈夫。点解呢？因为一切嘅善法功德都是从这个持戒而生起，若果我们不持戒，那么一切其他的善法功德呢都无从生起的。那么最普通就是禅定智慧，所谓戒定慧啊，定与共慧能够出生呢，都是由持戒而得来。那么如果我们的人不持戒，咁啊呢样你又想，那样你又好，嗰样你又喜欢，咁就变咗咧，系杀生啊、食肉啊、饮酒啊，咁啊一切之一切都无所不为啦。试问上你咁嘅行为啊，咁啊嗰啲诸天嘅护法善神又点样去拥护你咧？咁啊你受戒嗰种啊功德啊，又点可以存在用建立呢？咁你受戒嘅功德都冇啦，又点可以因戒而生定，因定而发慧啊？乃至到因戒而成就你嘅圆融止观咧，乜都失咗啦。如果你持戒，你就系人中嘅大丈夫，不为呢个外境所动，由持戒力先至发生呢个出世嘅定位。你就可以得到呢个解脱嘅妙用啊！就好似一个身为佢嘅大丈夫嘅咧，佢有智谋、有计划、有勇气，能够承担一切大大嘅责任，能够办事，所以称佢为咧叫做丈夫之人啦、啊。就譬如持戒清净啊，可以发生啦好多好多因持戒所得的果报，所以说优婆塞、优婆夷中的丈夫之人。那么以上呢就是讲所谓持戒所得到的好处。那么向下呢还有一段文，他说善男子就是如佛所说，他菩萨就是二种啊。那善男子呢也都包括善女人，所以你就大家听到呢句经文咧，千万唔好睇小自己。话乜点解净系讲善男子，咁啊都唔讲我哋善女人嘅咧？嗱，咁啊在古老嘅社会，都系以呢个男子咧系为中心嘅。所以呢个经文咧，当年嘅翻译咧，佢亦都系先讲呢个善男子，但系决定、肯定、一定咧，系包括有呢个善女人。即是说只要你虽然是女子，你又发心信佛，就皈依或者五戒八关斋戒之后呢，你再进一步发心受持这个在家的菩萨戒，那你就可以称为呢 叫做善女人，即是说他们是幽婆而已。他如佛就所说，即是如同佛常常所讲的是什么呢？他说菩萨就是二种，菩萨呢是有两种人，下文所讲的一种就是出家的菩萨，一种呢就是在家的菩萨。现在下文就将这两种菩萨呢来到呢是作一个比较，所以说菩萨有二种。他说一者就是在家，二者就是出家。一种呢就是两种菩萨里面，第一种就叫做在家菩萨。在家菩萨即是他说他是一个在家人，当然是有家室，是有父母，是有妻儿子女，有很多的亲戚朋友，他在社会上做事情去谋生，去搵食，去建设这个社会，这些就叫做是在家人。但是由于他发心，他有善根，他就发心信佛，由皈依三宝，进一步就受持五戒，再进一步他就受这个八关斋戒，再进一步呢他就发心受这个在家菩萨戒，所以这种呢就名为他们在家菩萨了。他一者就是在家的菩萨，他说二者就出家，两种之中除了第一种的在家菩萨之外呢，第二种呢就叫做出家菩萨了。出家呢就是他出离了这个家庭，等于他自从出了家之后呢，他就不会再住在他原来这个在家所住的地方，就与这个在家这个家庭呢是脱离了这个关系了，住在这个出家的地方，这个大寺庙里面呢是过这个出家人的生活，所以呢就名为他们出家菩萨。他出了家之后，他不单单受他出家戒，他也受了这个出家的菩萨戒，所以名为他们出家的菩萨了。那向下呢是再次解释所谓啊出家菩萨是叫做什么，在家菩萨是叫做什么。下面解释了，他出家菩萨就名为就比丘啊，既然称为出家的菩萨呢，他一定是出了家啦，就不是你们在家，你们在家没有出家，那么他们在家菩萨。我们出家的人呢受了这个出家的菩萨戒呢，名为他们比丘。比丘呢就是说呢，出家之后他受了这个沙弥戒，进一步呢他们受这个出家戒，叫做比丘戒，是男子所受，女子就受了这个比丘尼戒，跟住呢就受这个出家的菩萨戒了。所以说出家的菩萨呢他们名为叫做比丘，因为他出了家的了，就不可以叫做在家人，就叫做呢是出家的比丘。我出家菩萨名为比丘，他说在家菩萨就名叫做优婆塞，当然包括优婆夷的女子。如果在家菩萨呢，即是以这个在家人的身份，无论他是男子或者女子，他有缘有这样的善根，他皈依三宝之后，跟着是受这个五戒，有时进一步受这个八关斋戒，后来他又发这个慈悲心，发这个菩提上进心，他就受了这个在家的菩萨戒。所以说在家菩萨呢，男子就叫做优婆塞，他说名优婆塞，如果是女子呢就是优婆夷，即是善女人，他说名叫做优婆夷。向下呢就是解释出家菩萨和在家菩萨有什么的不同，所持的戒是难还是容易。他说出家菩萨持出家戒就视为就不难，他说如果是出家的菩萨他就持这个出家戒， 例如头先我讲过，佢出家之后，受呢个沙弥十戒就有十条咯，进一步受呢个出家嘅比丘或者比丘尼戒啊，嗱咁啊比丘就有250条，再加呢个沙弥嘅十条咧，咁啊即系260条噶啦，嗱咁啊出家嘅菩萨咧就有啊十重。是48輕，咁啊加加埋埋咧，有300条戒以上啊！嗱，咁啊，既然有咁多咁多嘅戒条，而且除咗呢个重嘅之外，重嘅仲好持啊，重嘅比较好受啊，唯有嗰啲轻嘅咧，都系我哋日常生活中嘅，即系好容易就犯戒噶啦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有咁多嘅戒条，又有重嘅，又有轻嘅。应该出家人受咗咁多个戒条啊，持戒都唔系咁容易啊，应该咧佢持戒系难先至啱啊。佢家话事不就为难啊，啱嚟嘅相反，点解呢？当然有佢嘅理由。出家人佢冇咗呢个父母、叔伯、妻儿子女嗰种眷属。家庭里面的累赘，咁既然佢冇咗呢个父母、妻儿子女、叔伯、亲戚种种嘅眷属嘅关系啦，咁啊变咗佢个心咧就比较咧系静啲，佢就冇咁容易咧系累赘咯。嗱，咁啊第二，咁啊出家人就肯定就唔会去做生意嘅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佢唔会去做生意啦，冇呢种商业嗰种嘅经验啦，亦都咧冇咗呢个来往贸易嘅事情啦，当然佢个心咧就比较咧系清净啲，咪容易守戒咯。如果佢系做生意嘅，咁啊又要去应酬，咁又要成日睇住嗰盘生意，佢个心咧就唔系咁容易持戒啦。咁第三呢，出家人佢就住养呢个所谓大庙啊，从前所讲嘅大丛林里面呢，佢所同住嘅都系同参师友，大家互相鼓励，彼此增进啊对方嗰种嘅道心，咁就变咗呢，佢就唔系咁容易啊受呢个尘俗累赘之所染污，讲佢咪容易持戒咯。嗱，例如当年响大陆嗰啲丛林咧，话多就唔多，话少就亦都唔少。无论边一间普普通通嘅咧，咁啊三几百个人咧，唔系新闻啦。闲闲地都有三几百个人。嗱，咁呢三几百个人咧，由住个来自各方啊，来自各行各业。所以呢三几百个人同在一间大丛林里面住咧，可以讲就乜嘢人才都有噶啦，真系讲得出嘅都有，咩人才都有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有咁多嘅人才，所以当年嘅丛林咧就肯定就唔使咧请义工，有阵时嗰啲大嘅节目咧，真系到尽要佢招请嗰啲义工。旧时啲丛林咧根本就冇呢支歌仔唱。因为他自己本身那些人都已经多到不得了，他还使什么请义工呢？还有证，中文名天童寺就是宁波啊，有间天童寺，你如果去过的话，你在个山望落去天童寺呢，好像一条村咁嘅。天童寺啊，闲闲地任佢咧系诸多嘅鼓励，对佢诸多嘅。劝勉，咁所以我哋住喺呢个大丛林里边嘅人咧，个个道心都系好好，所谓前嘅菩萨啦，前呢个出家界虽然系有好多好多，有成300条嘅以上，连轻带重啊，但系佢持起嚟咧，唔系有困难，佢话事不就为难，如头先所讲嘅。他没有这个家庭的累赘，亦都不做生意，亦都住在这个大丛林里面，同参师友彼此互相鼓励。当然 佢个身心都放下一切啦，咁啊持戒，咁啊好容易啦。嗱，咁啊同时啊，佢既然住喺丛林，佢就彼此同参道友啊，互相鼓励修行，念念都系向道，举手投足都系向于呢个道业。可以讲咧，唔会同呢个社会上嘅人士咧系应酬交往，所以佢个心咧就清净。当然系持戒，就一啲难处都冇啦。过话事不就畏难。嗱，咁啊反过来咧，在家菩萨咪简单好多啦。咁啊数埋都系十重嘅二十八六重二十八条轻。咁即系加埋都系三十四啫，嗱咁啊再加上个八关斋戒，三十四加八，咁啊都系四啊二啫，嗱咁啊再加埋呢五条，所谓五戒，数数埋埋都唔够五十条，咁啊比之我哋出家戒个三百条以上咧，你话系唔系好持得多咧？咁啊既然再加戒，应该就少咗好多，就比较容易持咧。点解呢次仲话是乃就为难啊？即系话在家菩萨持呢个在家戒咧，系属于咧好难好难。点解咧？下边系解释啦，个何以故？呢个系一个问号嚟噶。咁啊，点解在家人信佛皈依之后，加埋五戒？八关斋戒六重二十八轻戒都唔超过五十条咁滞，比起我哋出家人嗰啲戒咧，何止少咗几倍啊？咁啊，点解出家人咁多戒，佢反为话佢容易冇艰难，而我哋在家人所受嘅戒又少唔系多，点解反而话佢系难，唔系咁容易咧？咁啊，恐防人家地咧有啲咁嘅问题，所以呢次咧就提出啦，唔使你哋问，佢哋自己提出嚟答复你哋嘅问题。个何以故？点样解释啊？佢话在家之人就多恶因缘所缠绕故啊。佢话在家嘅人咧有好多好多嗰啲唔系善嘅，即系恶嘅因缘咧，系缠绕你哋，围住你哋。令你哋咧唔系咁容易咧受持呢个在家所受嘅戒，所以就比较咧系难啊！嗱，与头先出家人嗰啲道理咧啱嚟嘅相反。嗱，咁啊出家人冇呢个父母家庭眷属嘅关系累赘，嗱咁啊在家有咯，嗱有父母，有妻儿子女，有丈夫，有叔伯兄弟。仲有好多嗰啲所谓婆妈姑姐啊嗰啲咁嘅，用电脑嚟到去计，先至拉得埋关系嘅，唔知几多几多呢啲咁样嘅关系啦，咁啊都系累聚啦。终日你来就我往，广东就广西，咁市面上啊，佢仲有咩嘅心情，有咩嘅清净心啊，去手持佢呢个戒法咧？就变成虽然戒是很少，不是很多条，但是它受持起来，因为有这个家庭的累聚，就不是那么容易守得清净，所以他们守起来就比较难，就不容易了。那第二，我们出家人呢住的是丛林，可以说得是般般如意，是样样都现成。所以顺治皇帝讲啊，佢话天下丛林都泛此山，佢薄雨到处就任君餐啊，佢黄金白玉都非为贵啊，佢唯有袈裟就披最难。佢话怎本大地山河主，我系皇帝啊，但系忧国忧民都事更烦啊。佢八年三万就六千日，一百年就系三万六千日。但系都不及身家半日咁清闲啊！嗱，咁啊可见出家菩萨咧，既然系清闲，所以佢持戒咧就唔难，就比较容易啦。因为佢冇咗呢个家庭嘅累赘， 他亦都不使在你的社会谋生，但是在家人呢他就没有了这些清福的享受。由朝到晚，无论你外面做工也好，或者自己有本钱做生意也好，所谓分分秒秒啊，都是为着这个生活呢去动脑筋去做事，那变了你持起戒来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那我们出家人住在这个大丛林，无论他人多也好人少也好，所谓同参师友啊，彼此互相鼓励互相策进，但是在家人呢在这个社会或者在任何一个社团，亦即是说有人的地方呢都有很多问题发生的，有很多这个人事的纠纷的，市民上他这个戒啊又怎样可以这么容易持得啊，是清清静静呢？那么再其次，在家人既然在这个社会谋生，就不可以离开这个社会，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俗务，有很多这个人事的关系，咁啊，亦都令到呢个在家嗰啲戒咧，对在家信神嘅人嚟讲啊，佢都唔系咁容易持得咧，系清净啦。所以话在家之人当恶因缘啊，唔系嗰啲善因缘帮佢，系嗰啲魔障嘅因缘。这个恶咧，所谓恶者就系呢个业障，就系呢个魔障。所谓呢个业障。这个魔障嗰啲因缘咧，特别嚟得多，系潜伏住佢，系围绕住佢啊！咁啊，市民上佢又点可以啊持呢个戒系持得清净咧？所以话出家人持呢个出家戒咧唔难，好容易。如果在家菩萨持呢个在家戒咧，就比较难。就不容易，因为在家之人多这个魔障的因缘所缠绕故。那么以上呢就好像一共十次话我都不记得了，就将这个在家菩萨戒呢就是简简单单呢就向各位都介绍下。那么也都很希望大家那么听过这个简单的在家菩萨戒之后呢，就一心一意呢最好就是守持而不犯，咁就保证你啦吓。所谓定慧发生，贪嗔痴烦恼业障消除，就可以得到解脱啦。嗱，咁我相信座上呢亦都有好多人受过在家菩萨戒嘅。嗱，咁既然受咗在家菩萨戒啊，你听过呢一部经之后呢，就应该要严持呢个在家菩萨戒。不好呢是有所违犯，即使呢自问做不到的了，但是都要谨慎一点，就不好说好像奉旨去做那样，应该都要生个惭愧心，为什么人家可以守我自己不可以守呢？无非都是自己的业障重啊。你能够有这样时时作伴，有这样想法，知道自己是犯戒，知道自己咧持戒唔清净啊，咁你多啲嘅忏悔，多啲嘅拜佛，多啲咧同观音菩萨咧讲，你拜观音菩萨，求观音菩萨加俾你哋咧，所谓身心清净啊，冇咁多业障嘅因缘咧，系缠绕你哋，咁你哋变咗持戒咧就清净啦。嗱，咁啊持戒清净。所得的好处，头先结文所讲啊，是人中的芬陀利花，是真实的珍宝，咁亦都是人中的大丈夫啊，咁啊所得的呢个好处的戒果啊，是无量无边咁多的。所以呢，我好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，或者呢已经呢曾经受咗菩萨戒的人呢，好好地呢是守持这个在家你们所受的菩萨戒呢，那就功德无量啦。那么讲到这处时间呢，那么亦都差不多，那么这个菩萨在家菩萨戒本呢，那么亦都呢是讲完啦。 咁最后咧就恭祝各位啊，咁啊咁多晚嚟，咁啊去听经，咁啊人人咧都身体健康，人人都如意吉祥，咁啊好啦，咁啊有机会咧再见啦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